架子， 架子， 卡子， 卡子， 坚定， 坚定， 签订， 签订， 君子， 君子， 裙子， 裙子， 讲究， 讲究， 强求， 强求。